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03集《妖狐血统》。小四子搂住陆雪儿脖子就蹭，陆雪儿边蹭他边看天尊，表情惊讶，天尊点了点头，对他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低调。 你竟然记得我呀？ 嗯， 不愧是小银狐。 公孙走了过来，有些不解地接过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你以前见过白夫人呢？ 白夫人？ 陆雪儿伸手轻轻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，凑到公孙耳边压低声音， 这孩子是我接生的。 公孙一愣，睁大了眼睛看陆雪儿，似乎有些紧张。陆雪儿拍了拍他肩膀，笑了笑， 放心吧，这孩子是你的，没人会跟你抢的。 公孙似乎松了口气，众人则更加疑惑，小四子的出生谜团还未解开。另外，虽然是小银狐，也不至于连接生的人都认识吧？这什么情况？ 哎，我这次来不是说这个的。 陆雪儿一手挽着白玉堂的手，一手挽着展昭，进了军帐。 那为什么？ 关于白灵儿那件事， 我不会真不是你亲生的吧？ 白玉堂刚问出口，陆雪儿一把掐住他鼻子。 找死呀你！天底下除了你娘我，谁能生出你这么漂亮一张脸来？ 众人都点头，这话很有说服力。 白夫人知道轩辕劫和白灵儿的事。 赵普请陆雪儿上座详谈，飞影来给他倒茶。 知道一些，所以我来说说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 那头陆雪儿说着，白玉堂揉了揉鼻子，就见展昭还在纠结呢，就用胳膊一碰他。 想到叫什么了没啊？ 没有，怎么办？ 都说了跟我叫娘，下次我看到你娘的时候也跟着你叫，省得麻烦。 可行吗？倒是挺省事儿。 陆雪儿突然造访，说是知道白灵儿的事情，这倒是让众人有些意外。赵普请他坐下详谈。 娘，白灵儿和我爹是本家吗？ 不是。 众人哦了一声，有些想不通。既然非亲非故，为什么白灵儿和白玉堂会长相相似？难道只是巧合？ 不是本家，不过是同一宗族的。 同一宗族？ 嗯，他俩都属于妖狐族的旁支。 啥？ 这么说，白玉堂、阴侯展昭还有小四子都是同一族的吗？ 众人面面相觑。陆雪儿摇了摇头。 不是，玉堂和他爹还有当年的白灵儿是属于妖狐族的旁族，而阴侯展昭就属于主族。 众人眨了眨眼，拖着下巴表示理解起来有些费劲儿。 妖狐族有主族和旁族组成吗？ 妖狐族有主族和旁族繁育。 哦，这么说当年轩辕劫和白灵儿的婚事也是为了想要妖狐。 王爷果然心思活络，想得甚远。 哼，我就说轩辕劫怎么可能做个痴情种，感情是为了这预知未来的能力。 简单来说，要个小妖狐是很困难的，需要妖狐族的旁族跟非狐族结合，生下的混血再和主族结合，而那个主族必须是主族与旁族的混血，再和非狐族结合生下的。简单的说，如果昭儿和玉堂是异性，那么他俩正好能凑成一对，可以有一个跟小四子一样的小妖狐后代。 啊，这样啊。 不过这种配对是天生彼此之间具有宿命羁绊的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一对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有些尴尬地扬起脸。 这么说，小四子的爹娘就是这种情况？ 是的，但问题是，旁族也好，主族也罢，和飞狐族结合产下的孩子，成活率相当相当的低。简单的说，十个里面也很难有一个是活着的。 众人都点头，原来如此，难怪狐妖族差不多都灭绝了，小四子估计也是仅存的了。白玉堂看了看天尊， 之前你怎么不详细说？ 天尊眨着眼，他自己并非狐族一员，而且以他的记性，什么主族旁族能弄清楚才怪了。 那当年轩辕劫并非是真的爱白灵儿，而是想要和白灵儿生下个孩子，这样就可以再生出一个能预知未来的小妖狐来。但那也得找到一个主族的狐族混血才行，难度高了点吧。 他会不会想得那么远，计算得那么准，我不太清楚。你爹对于狐族知道的也不多，狐族族系复杂，而且人丁稀少，特别是主族的几乎绝迹。 闻言，众人瞧了瞧展昭和殷侯。 不过你爹说，如果出现同化现象，那就会出现奇迹。 同化什么意思呀？ 就是父母之中有一人跟子女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这种事情只记录在妖狐族的历史之中，发生几率极低。同化现象的发生表示妖狐族到了一个轮回点，相传妖狐族的宗主银狐王是一个长相的，所有的妖狐族血统越是纯正就跟他越像。妖狐族的血统类似轮回，每百世才会有一个正主出现，而那个人的长相应该就长成银妖王那样，也就是一百世之前的狐王那样。玉堂和银妖王是有些像的，可以说接近那个长相，但却并非是血亲。 众人被陆雪儿绕了几个圈，觉得虽然有点难理解，但也不是说不可理解，就是说第一个银狐族就是银妖王这种长相的呗。 所以银妖王是所有狐族里边最厉害的，就算小四子是血统纯正的小妖狐，但是他也不可能达到银妖王那样的程度，因为银妖王要一百世才出一个。 众人都点头，真心复杂呀，这银狐族究竟是有多神秘？ 你爹做的那一大堆关于妖狐族的研究证明，妖王的爹和他的爷爷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据说这就是一种轮回点要出现的象征。而银妖王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女子，并没有任何妖狐族的血统。 什么？ 换句话说，只要妖狐族出现上下两代长得一模一样的情况，那么无论下一代和什么人成婚，生下来的就一定是最强的妖狐。就是说，如果玉堂真的是白灵儿生的，那么只要他找个女儿生个孩子，那孩子就是下一个银妖王。可问题是，玉堂并不是他儿子，他俩长得相像只是巧合。 那可不，要知道啊，银妖王离开还不到百年，妖狐族还没过去三世呢，怎么说下一个银妖王都要到至少300年后才能出现。 可如果轩辕劫并不知道当年银妖王的存在呢？比方说他得知妖狐族的消息是从其他的渠道来的，知道如何培养出同化的妖狐族，他和白灵儿的结合是有目的的。当年白灵儿母子离散或者死亡的真相，就未必是轩辕破知道的那样了。 如果轩辕劫本身就心术不正，他想要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孙儿，于是他有可能是骗了白灵儿，而这就解释得通了，为什么他怎么都找不到白灵儿的儿子。按理来说，如果白灵儿要掩护轩辕劫，他没理由把儿子带在身边啊，把儿子交给轩辕劫一起带走不是更好吗？ 众人都点了点头，有道理啊。 于是当年之事有蹊跷，轩辕劫那么想认你做儿子， 或者说那么笃定要你这个儿子，倒也未必是因为父爱，也有可能是野心什么的。 展昭轻轻拍了拍白玉堂，白玉堂点头，众人都更多了一层担心，这轩辕劫究竟是什么图谋呢？ 不过他有一点很奇怪，轩辕劫好几次都虚空拉着一个人的手，他跟我提起说，说灵儿的魂魄就在他身边。 也许只是幻觉，他练的邪魔内力疯癫是正常的，不疯才是不正常的。 他这么似疯非疯的真假难辨，倒是真不好推测他的心思和目的，你们俩还是小心为上。 赵普对白玉堂和展昭挑了挑眉，两人点头，陆雪儿该说的都说完了，就抱起小四子接着搓。 你住多久啊？ 我一会儿就回映雪宫了，你爹还等着我呢，我俩要去你外公那儿住一阵子。 哦， 陆雪儿说着左右看了看。白玉堂毕竟是他儿子，一看他神色就知道铁定还有什么事情。本来嘛，如果只是这么点事儿，陆雪儿写封信叫人跑一趟就行了，何苦自己亲自来？ 什么事啊？ 本来你们忙着，娘也不该来烦你们的。不过你记得的吧，过几个月你爹要过生辰了。 我记得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